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于飞。今天是2021年8月6号星期五，农历6月28。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蔡奇主持召开疫情防控调度会，并到房山区、海淀区检查防控工作，强调做于细，成于严，防控不放过任何风险隐患。 本市将进一步加强来返京人员社区村健康管理，棋牌室、麻将室等密闭活动场所应关尽关。 记者探访望京封闭管理社区，居民生活得到有效保障。 全市多家演出场所取消演出或延期。 北京老旧小区改造“十四五”规划征求民意，全市需改造老旧小区，力争2025年基本改完。 本市针对离婚购房出台新的调控政策，达到限购标准，离婚双方3年内不得在北京购房。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委书记、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昨天主持召开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暨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专题会议，调度疫情处置工作。下午又到房山区、海淀区检查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看望慰问防疫一线工作人员。他强调，疫情防控是当前全市的重中之重，落实防控措施容不得半点马虎，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做于细，成于严，紧盯防控重点，压实工作责任，不放过任何风险隐患，不给病毒传播以可乘之机，让防控工作始终跑在疫情的前头，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市委副书记、市长、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吉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市委副书记、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张延坤出席会议。蔡奇在调度和检查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要坚决扛起防疫的政治责任，把四方责任压得更实更紧，聚焦重点区域、重点环节、重要点位、重点人群，不折不扣落实防疫措施。疫情处置要快，加强跨区域、跨部门协同流调，快速管控到位，迅速切断传播链条。防控措施要精准，提前摸清有病例所在市旅居史的拟返京人员底数，加强远端管控，告知防控要求。对已进返京的人员严格落实防控措施，确保不漏一人。社会面防控要从严从紧，做好城乡结合部和农村地区防疫，加强宣传引导，及时发布疫情信息，引导市民群众履行向社区和单位报告，加强个人防护等防疫责任和义务。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对防疫措施不落实的，要发现一起，通报一起，曝光一起。对拒不配合、故意隐瞒旅居史、密接史的，要依法处理。 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232场新闻发布会昨天召开，会上通报，昨天0点到下午3点，本市没有新增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新增2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本市及时对国内来返京人员社区村健康管理有关政策优化升级，暂缓新审批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近期受德尔塔变异病毒影响，国内多地相继发生聚集性疫情，北京面临的疫情风险和防控压力持续增大。本市及时对国内来京返京人员社区村健康管理有关政策进行了优化升级。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社区防控组办公室成员、市党的建设研究所所长王大广就有关措施予以明确和重申。 对高风险地区已来返京人员一律实施14天集中观察和7天健康监测，对中风险地区已来返京人员一律实施14天居家观察和7天健康监测，

们的正常生活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物资供应也是充足的。望京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刘刚告诉记者， 迅速成立了专班，由14个专项组组成的专业机构，分别处理居民组织、物业组织、物资保供、核酸检测、小区封闭、隔离酒店等相关事宜，组成了345人的一支应急队伍。 街道还协调了社会单位和周边商超，保障居民家居饮食需求，也为有需要的业主提供了订餐送餐服务。刘刚说， 不同的社会单位提供了几批次的那个免费的蔬菜，办事处也组织了社工、保安，也进行了入门发放。 望京街道工作人员沈奇金表示，包括国风上官在内的4个小区都设置了免费核酸检测点，预计将为5300多人进行检测。 在国风上官小区设置2个集中核酸检测点，同时在周边3个小区设置了3个检测点，为周边的社区及单位进行核酸检测。 据了解，除了需要严格居家隔离的居民，其他居民本着非必要不下楼的原则，也能有序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志愿者欧阳春告诉记者， 尽量是不下楼，该下来的时候也得透透风， 对， 就是下来的时候做好自己的防护，戴好酒精啊，戴好口罩。 新闻广播记者昨天只报道，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北京市多家演出场所发布公告，对近期的演出进行了取消或延期，部分场所采取暂时关闭、不开放参观的措施。其中，国家大剧院取消了从8月7号到15号的部分演出，保利剧院的话剧《无人生还》和《解忧杂货店》取消演出，原定于11月登台的话剧《德龄与慈禧》也推迟了开票事宜。中山音乐堂取消了8月6号到22号的5场演出，天桥艺术中心原定于8月4号到15号登台的《博宫灯》等演出延期或取消。长安大戏院、中国儿艺等机构也取消了部分演出，观众可以通过原购票渠道、原购票地点办理退票事宜，或登录演出机构的官方网络平台了解退票相关信息。 新闻广播消息，国家电影局昨天在官网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当前电影院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要求根据风险等级动态调整情况，按照当地疫情防控部署要求，该限流的限流，该暂停的暂停，该关闭的关闭。低风险地区电影院上座率不得高于75%，中高风险地区电影院暂不开放。国家电影局要求各电影院线公司及电影院员工上岗前要检查健康码及测量体温，对进入电影院的观众严格落实扫码测温等防控措施，全都采取网络实名预约、无接触方式售票，观影期间全程佩戴口罩，电影放映期间不得饮食。 另据报道，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办公室昨天发布公告，因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原定于8月14号到21号在北京举办的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延期举办。组委会将密切关注疫情防控进展，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及时公布举办信息。 据北京日报报道，老旧小区改造是以街区为单元的城市更新重要内容。北京市“十四五”时期老旧小区改造规划征求意见稿昨天公布，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是北京市第一份关于老旧小区改造的5年规划。征求意见稿提出，到“十四五”期末，力争基本完成全市需改造老旧小区的改造任务；到2035年，把全市老旧小区建设成为房屋安全、环境整洁、绿色低碳、公共服务设施完善、市政配套基础设施完备、物业管理服务覆盖、长效管理机制健全的宜居小区和幸福家园。北京的老旧小区类型多样，如何改造？征求意见稿提出，要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精准施策，要广泛发动群众，全面推进社区居民共建共治共享，同时按照谁受益谁出资原则，引导居民合理承担改造费用，鼓励居民按一定分摊比例共同出资，鼓励社会资本在微利可持续盈利模式下以多种方式参与老旧小区改造。 新闻广播记者韩萌报道。有媒体昨天报道，北京明确5月31号后按规定生育的三孩可以享受生育奖励假30天。记者随即向北京市卫健委核实了解到，这只是过渡政策。目前国家正在修改相关立法，在新的条例出台前仍然属于过渡期。在过渡期按规定生三孩的家庭可以享受目前二孩政策中的奖励政策，